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潘玉良不论是气度、修养还是绘画技术，在中国近现代女画家当中独树一帜，在男性画家当中也属上乘。他用笔干脆利落，用色主观大胆，但是又非常漂亮。面对他的画啊，总是让人感觉到有这么一种毫不掩饰的情绪。他的豪放性格和艺术追求，在他酣畅泼辣的笔触之下和绚烂的色彩里边展露无遗。他与别的西洋画家所不同的是，对各种美术形式都有所涉及，而且造诣很深，风景、人物、静物、雕塑、版画、国画无所不精。他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挥洒个性，大胆创新，表现自我，取得了独特的、极其富有个人魅力的、难以企及的艺术成就。下面呢，我就继续跟您讲述一代画魂潘玉良的故事。三天后，潘赞化和潘玉良乘船到了上海。赞化为玉良安排了新居，为他请了教师，他开始了新生活。他像春暖花开时节的雏燕，迎着明媚的春光，要学着飞向天空。先生每天上午为玉良上三个小时课，下午玉良就做练习。他如饥似渴的学习，长进令老师感到惊奇。有一天呀，他经过邻居红野先生窗口，发现红先生作画，从此他常常偷偷逗留在这窗前，屏声静气，每次都是静悄悄。结果后来呢，还是被红先生发现了。这是他一次极好的缘分，玉良成了他的好学生。红野先生给潘赞化的信中道：“我高兴地向您宣布，我已正式收阁下的夫人做我的学生，免费教授美术。”他在美术的感觉上已显示出惊人的敏锐和少有的接受能力。人的机遇啊，是难以预料的，有时候偶然性也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命运，会把做梦也意想不到的幸运赐给人。认识了潘赞化，是潘玉良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1918年，潘玉良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参加考试人那么多，黑压压的坐满了5个教室。他泰然自若地挥动着画笔，运用自如地把感觉准确地用线条表达出来。他的素描画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赞扬。交了卷回到家里，他坐立不安，多么想把心中的欢乐和激情告诉亲人。咚咚响起了敲门声，他去开门，是红野先生。他兴冲冲地走进来，笑得那么轻松，那么热烈。玉良，你今儿考得不错，监考老师啊都称赞你那个线素描啊，看来录取 是不成问题了。一周以后，学校放榜了，校园门口人山人海，玉良挤在人群里，在那名单里边寻找，找遍了，他的心开始紧缩起来，呼吸也显得破促，从头到尾就是没有他的名字，一线希望破灭了，他脸色苍白。洪先生见状以为他病了，要送他去医院，他摇了摇头表示没有病。啊，没病，你怎么了？洪先生急切地问。榜上没有我的名儿。他有气无力地回答。说完这话一扭头走了，步子呢还是那么急促。洪先生马上来到教务处，可他听到那些先生们说，我们的模特纠纷还未平息，如果再录取他这种出身的学生，不正好给卫道士们找到借口吗？洪先生气急了，他跑去找校长阐述他义正辞严的看法，学校录取学生只认成绩，国家用人只认人才，老天爷也不拘一格降人才嘛，自古人才难得，出身作为取舍的标准，这还叫学校吗？艺术是真实的，从古到今的艺术并没有这样一条不成条文的规矩，校长这样对待人才太不公平了，这是对艺术的扭曲。刘海粟校长听得动了感情，他立即执着一支蘸饱了墨汁的毛笔来到榜文前，在第一名的左边空隙处写下了潘玉良三个字，并在那上面加盖了教务处的公章。潘玉良1918年考取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以后，作为插班生编入了第11届西洋画正科班学习，这是上海美专招收的第一批男女同校生。他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勤奋刻苦，成绩优异，经常受到教师和校长刘海粟的激励。潘玉良自己曾说呀，不止一次的从梦中笑醒，因此潘玉良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妒恨，一时间流言蜚语漫天飞舞。第二学年开始，班里开设了人体素描课，没有想到啊，潘玉良在画人体素描的时候遇到了瓶颈，因为坐在课堂上的裸体模特啊，总是让他找不到感觉。上第一节课那天，一走进教室，就看见讲台前站着一个健美的裸体少女，男同学低下了头，玉良呢也有些难为情，他脸色绯红，头低到了画架上，心里像小鹿蹦蹦直跳。过去啊，老师经常赞扬他的画，今天却对他说，你风景画画得那么好，怎么在人体造型上这么迟钝呢？有一天他到学校浴室洗澡，在雾气腾腾的浴室里边，看到裸体的女同学影影绰绰，这不是个练习人体动态的好机会吗？赶紧跑回宿舍，拿来了铅笔和速写板，借卧位的一个角落迅捷地画了起来。在哗哗的水声中作画，那一刻他灵感飞扬，下笔如有神助，沉浸在艺术实践的兴奋当中，忽然传来一声尖叫，一个肥胖的女人发现了他，胖女人冲上去就要打，幸好有人在旁劝解，这是上海美专的学生，趁着乱啊，潘玉良带着画作落荒而逃，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创伤。这件事情在学校闹开了，校长不得不把他请过去批评，于是他只能选择在自己家里边关好门窗，拉上布帘，脱去衣服，赤条条坐在镜前自己画自己。在一次师生画作联合展览上，潘玉良展出了以自己为裸体模特的习作《裸女》，一时间全校又轰动了，人们当作新闻传递，褒贬不一。为这事校长召见了他，面对他的才华和大胆，刘海粟真的不忍心再批评他，想了半天才开口说，玉良女士，西画在国内发展受到限制，毕业后争取到法国去吧， 我给你找个法语教师辅导你法语。他明白了校长的意思，感动地点了点头。潘玉良征求了潘赞化的意见，潘赞化听从了他的去向和意愿。好吧，你有你的道理，你追求的是有意义的事业，我听你的。玉良竟似孩子一般破涕笑了。1922年，潘玉良从上海出发，坐船去了法国。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边继续跟您讲述潘玉良的故事。1921年7月呀，潘玉良从上海美专退学之后，考取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留学生。清柔的海风带着丝丝缕缕的咸腥味从窗口飘了进来。坐在加拿大皇后号游轮上，玉良心里激动万分。自从考取了留学津贴，他就沉浸在欢乐当中，终于踏上了去巴黎的征途。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他心中最视为神圣的这个去异国征途的日子。潘玉良先在里昂中法大学补习了一个月法语，就以素描成绩优异考进了国立里昂美专。1923年又转插到巴黎国立美专，这期间他与中国同学徐悲鸿、邱代明等在巴黎的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留下了足迹和身影。他与徐悲鸿一道师从法国著名画家达昂·布弗莱学画。1925年啊，他结束了巴黎国立美专的学业，插班进入了意大利罗马国立美专。艺术之都罗马，他以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和丰富的艺术珍藏著称于世界。在这里，他成了高级学术权威琼斯教授的免费学生。1926年，他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打破了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得该奖的记录。徐悲鸿对这位师妹评价甚高：“夫琼奇绿显，以探寻造物之至美，乃300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绝不能者也。士大夫无德，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有研究者就指出啊，正是由于他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以及他本人不曾接受传统艺术启蒙，才使得潘玉良成为了20世纪前期最为突兀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艺术家。在当时啊，由于国内政局不稳，潘赞化丢掉了海关监督之职，又不能寄钱给玉良，本来就很少的留学津贴早就时断时续。残酷的现实使得他饿着肚子上课，零用钱那就更谈不上了。1929年的春天，他一连4个月没有见到家信和津贴，一次在课堂上昏了过去，教授和同学们见状不忍，凑钱给他。正在这时候，邮递员高喊：“中国的潘玉良女士，你的汇票！”同学们围拢过来一看，是欧亚现代画展评选委员会的傅岩：“潘张玉良女士，你的油画裸女荣获3等奖，奖金5000里尔。”很快呀，毕业考试和答辩都已进行过了，即将举行毕业仪式时，玉良和在欧洲游历的母校校长刘海粟是不期而遇。异国重逢无比激动，一把抱住了老校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眶里只是泪花。当下呀，刘校长给玉良写了聘书，回国以后聘任他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9年异国他乡的漂泊呀，历尽艰辛，带着圆满和喜悦他回国了，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一声悠扬的笛哨传在吴余口港 停靠了。潘赞化一步跨进船舱，二人久别又重圆了。两个月后，潘玉良在上海美专时的老师王继远先生为潘玉良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开幕了，展品200多件，震动了中国画坛。1932年，潘玉良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由回国的刘海粟校长亲临画展，校长在那张福山古刹前面停住了，他指着画对身旁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啊，好一座别致有趣的古刹，可谓是淋漓逼真，惟妙惟肖。”他说明了作者西画功底坚实，也表现了技巧的纯熟，已经不错。在场观者无不赞同。可老校长画风一转，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主张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的艺术，用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潘玉良受到了震动，他认真思量自己作品缺乏个性，之后他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走遍了黄山、庐山、福山、扬子江，在峰巅、峡谷、画室、课堂、河畔林荫作战。2年后展出了别开生面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赞誉。1936年，他举办个人第五次美展，这是他在祖国土地上最后一次画展，人力壮士赢得了最高荣誉。这幅画啊，描绘的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正努力搬开一块巨岩，岩下脆弱的小花才得以展露笑脸。当时啊，日本侵略者已经入侵了东三省，这幅极具象征意味、表达中国人抗日决心的画作被当时的一个政府官员以1000块大洋的天价订购。此后啊，生活的变故让潘玉良再次离开了潘赞化，也离开了故土，再次来到巴黎。那么潘玉良在巴黎又是怎么生活和绘画的呢？他生命当中的第二个重要的男人是谁呢？他和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的姐弟之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呀，明天再说。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蓝色的门，粉色窗台，云正在散开，你正发呆，站在门外，背后是一片海，轻轻的红，轻轻的白，正在谈情说爱，一朵在开，一朵在爱，没有谁去恋爱，爱情红着他的脸，黄昏才出现，栽满云朵的花园，有一个你，一个我在里面。